让让，你让让。 美光大叫。召唤师这指挥召唤兽的技能冷却时间自然是极短。此时又拿了个印记在手，准备再来一次。结果包子入侵在那儿挡个正着。 你们两个把队组上。 叶修这边连忙给二人扔了个组队邀请。感情这两人队都没组，还能互相攻击呢。两人入了队，美光的印记再扔到包子入侵身上也不会是攻击，而会跟随着包子入侵。这倒是召唤师指挥召唤兽移动的方法之一。 给你一个玩去。 包子入侵一声大叫，人走位闪到了对手身后，一个吸袭上去，看起来像是踹了那人屁股一脚似的。这玩家踉踉跄跄朝着美光冲了过来。 我靠！ 美光大叫。包子入侵的各种举动有时连叶修都预测不到，更何况是他了。对手张牙舞爪地扑了过来，美光瞬间又是想出方案若干，等确定下来后，对方已经到了跟前儿。这人是个拳法家，抬腿一记高踢就把美光给踹天上去了。 笨呐！ 包子入侵骂着冲过来要支援。 这个我来，看住那个包子。 叶修连忙叫了一声。包子入侵的方向又有一个魔剑士趁乱想要溜走。叶修早料到他和美光这边会状况连连，要不怎么会哪都不去专门跑来这里支援。包子入侵转过身一看，果然见那魔剑士正准备开溜，立刻大喝一声，准备救援美光的板砖朝着那魔剑士甩了过去。叶修这边君莫笑一个影分身术过来，三两下那拳法家已经被揍翻在地。美光落下瘦身，这种操作对他来说显然也太难了，角色最后是直接趴那儿了。其他几处黄少天和唐柔都是顺利的把身边的对手给击飞到了圈子当中，苏沐橙和乔一凡却是因为角色的攻击方式限制，做这种吹飞攻击不如剑客和战斗法师强力，效率上差了一些。但不管怎么说，两人呢都是职业水准，比唐柔还要强上许多。虽然多费了一番周折，最终也是把身边对手全都清理进了圈。工会玩家18人，目前15人进圈，还剩两个，却都是包子入侵他们这边的。君莫笑打翻了那格斗家，翻手又是挑起一个吹飞攻击，也是送了过来。包子入侵的流氓却也是不善这种打法的职业，和那魔剑士纠缠了一会儿，却到底还是包子入侵水平高，总算也是送了进来。至此人多的反被人少的给包围住了。都被打到这份上了，孤影这些玩家哪里还不清楚实力上的差距啊？他们在明白无误响彻的情况下，居然一个都没有跑掉。这档口也实在顾不上情绪不情绪的了。孤影义无反顾地跳出来，担当起了指挥。 六点钟方向，大家冲啊！ 孤影眼光也是有的，一眼看出包子入侵这方向是个薄弱环节。只不过他没有职业选手那手速，此时在战斗中实在是抽不来手打字发这消息了，只能是扯着嗓子喊叫了。 想跑哪有那么容易啊，六点钟方向都说出来了，六点钟方向还怎么跑啊，兄弟你得练练手速啊，这种时候神不知鬼不觉的发个消息，这样也可以让我们仓促一些啊。哎呀，是不是你已经这样办了，表面上准备冲六点，实际上悄悄发消息是其他方向，哎呦哎呦，大家可要当心啊。 黄少天这里哇啦哇啦的接着人家一个命令都是说个不停，又有嘲讽又有对自己人的提醒。 被圈在当中的大公会18位好汉此时也真是没功夫计较门户之间了。听了孤影吆喝，果然齐齐朝着6点钟方向冲去。 哎呀哎呀，真的都过来了。 6点钟方向的守关大将包子入侵顿时觉得压力很大。 哎，那谁快点把你的召唤兽都放出来排成人墙。 魅光手忙脚乱的真把5只召唤兽齐齐召出。但这一多他又指挥不过来。5只召唤兽站得一点也不齐，歪七扭八的像是一排倒了的篱笆。 你这是搞什么呀，放羊呢你。 包子入侵说道。 接引任务。 叶修的君莫笑此时冲过来喊了一声。手忙脚乱的魅光连忙不去摆这些召唤兽的阵型了，一个印记朝着君莫笑这边丢了过来。君莫笑手中千机伞朝上一举，身前立刻开始凝结出一个6芒星的召唤阵，显然是异界生物的召唤技能。而对于只有20级以下技能的散人，可以召唤的召唤兽却只有一个，哥布林。6芒星召唤阵光华升起，退下，图案不见，一只绿皮哥布林已经站到了君莫笑的身前。魅光的印记刚好飞到，却是打到了君莫笑的哥布林头上。魅光放羊一般的5只召唤兽立刻都朝着君莫笑的哥布林围了过来，随即就见君莫笑手一招用了一个跟随技能，他的哥布林跟着他跑来，魅光的召唤兽又跟着他的哥布林，看上去只是很简单的几个走位后，6只召唤兽竟然真的整齐地排成了一线。魅光看的是目瞪口呆，以他的眼光却是看不出君莫笑这一带路的走位中隐藏了多少个微草，但是黄少天这些职业界的玩家却是心中雪亮，这看似简单的一个排成线，以这样走位的方式排成，当中不知显露出了多少功底。而后君莫笑也是甩手丢出一个印记，哥布林自行过去，依然是带着魅光的5只召唤兽，排成的人墙竟然真把大公会的18位好汉拦了个正着。不过想靠这6只小小召唤兽就想挡住18位玩家的冲击也是绝无可能的，但此举毕竟是赢得了大量的时间，众人一起改变攻击方向，齐齐朝着18人攻了过来。这时候就不再只是限制控制，而是要果断地开始下杀手了。唐柔来得最快最凶，战矛一记普通的横扫攻击，几人跳开，跟着就是毒蛇般的一记连冲，直接将对手扎得出血。天机在落花，对方飞出连撞数人，18玩家一下子就像裂了一个大创口。 哎呀，妹子好威猛啊，厉害厉害啊，那个鬼剑开个已经开了，哎呦不错啊，很有眼力劲儿，有前途有前途。 黄少天一边继续喋喋不休，一边也是见光霍霍。18人都知这人厉害，一共有3人上来挡他，却依然是被杀得步步后退。那头顶上不住翻起的蚊子泡更是让众人恶心的想吐。乔一凡大局观强，早就注意到这个剑客话多而又犀利，早就想起一人，而后偷偷搜索了一下刘牧的名字，发现这剑客竟然还只是27级。 这是黄少吗？ 乔一凡觉得好像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太彪悍了，自己竟然和2个超级大神并肩战斗。 杀杀杀杀杀杀杀！ 战斗中黄少天忽然调节了一下字体， 以最大号最犀利的字体连续敲出了七个沙子。浓浓的文字泡下，刘牧的攻击似乎都变得更加犀利了。乔一凡更加相信自己的猜测了，那刘牧的攻击丝毫不断，保持如此高节奏的攻势中还有功夫去调节字体打文字，这样超强的手速，不是大神级的黄少天还能是谁？不过饶是如此连续犀利的剑招攻击，工会十八好汉中倒下的第一人却不是倒在刘牧的剑下。黄少天虽犀利，虽用的25级成武，也相当于30级子午的攻击水平，但他等级过低，技能伤害偏低，加上6级的等级压制带来的伤害削弱也是不能忽视，他的输出受到了限制。场中十八好汉第一人是倒在了唐柔韩嫣柔的战矛之下。这姑娘今天挂过两次，被人堵在主城，心中积蓄了多少情绪没有人知道，大家眼中所见到的就是他在战斗，不停的战斗。从到场以后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不停的宰杀。黄少天敲出的七个沙子如果送给他倒是再合适不过。韩嫣柔脚下的无属性移动加成，双臂上泛着红光的火属性力量加成，周身隐隐泛出的淡蓝身的冰属性防御加成，都很好地展现出了这位战斗法师强劲的战意。他不是在外围攻杀，而是整个人已经冲进了敌阵，但是对手却无可奈何，反倒被他狠狠地击杀掉了一人。这种一往无前的气质却是黄少天都没有的。黄少天即便是和这些他眼中的菜鸟交手，占据绝对的主动，但是他机会主义者的本色却是不会变的，这也是一种气质。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气质，每个玩家也会有打法、习惯、决断方式，这都是气质的体现。职业选手将一切发挥到了极致，所以他们气质更加明显。黄少天也可以用他的技术做到唐柔这样的强势，但这改变不了他的本色。他的本色是蛰伏隐藏、一击必杀的杀手，而不是这种所向披靡、冲锋陷阵的战将。唐柔的表现让黄少天都有些惊讶，或许因为之前的接触只是在 PVE 中，对于套路单调而又顽固的系统 NPC, 每个人大多会走上固定的套路，而在 PVP 的战斗中，情况复杂多变，对玩家的要求明显更高，一个人各方面的特点才会更加突出地展现出来。此时此刻的黄少天看到的唐柔就是这样，技术未达一流，但气质却已很好地展示出来。孤影这帮玩家对黄少天的刘牧还敢上来弄刀舞枪的耍两下，但面对唐柔的韩嫣柔却已经有些避之不及了。 是个人才啊！ 黄少天这次才是真正正视到唐柔的实力，上次副本却并没有太当回事。轰一声响，韩嫣柔又是用战斗法师那霸道的落花掌轰翻了一片人，一道人影却是利用这次轰出的间隙闪了进去，刀锋一滑，冰霜从刀刃上落下，蓝白色的鬼神凝结而成，却是乔一凡的一寸灰趁这空档冲入敌群的正中，丢下了一个冰阵。孤隐等人急着要施展攻击想要打断，结果最终所有攻击都是慢了分毫。一寸灰吟唱结束，丢出冰阵后一个翻身滚开，刚好避过了所有人的攻击。 漂亮，短短一瞬间就看清了周围所有角色的职业，判断清楚了他们所在的位置和可能的攻击方式， 选择的站位刚刚好是可以释放完这个冰阵后躲掉所有方向可能的攻击，精彩，很精彩，你不是懵的吧？ 一般人赞一声好也就完了，黄少天却是噼里啪啦把为什么好都给解释了一遍。等他说完的时候，孤影这边数名玩家都被冰阵冰棍一样冻上了。 啊！ 乔一凡被大神如此称赞，不由就慌张了，啊了一声后，才不知该说什么似的答了一声：“ 没有啊。” 结果这时候，黄少天早已经继续操着他的垃圾话，发着他的文字炮，挥舞着他的大剑，斩杀对手去了。乔一凡这一表现的确精彩，但是对于职业圈的顶尖大神来说，还不至于惊讶地站在原地去久久回味。一道激光炮激射而出，18人，不，已经是17人的人群又一次被残酷地撕裂。另一边，叶修的君莫笑也是一个霸道的落花掌轰开一道缺口，包子入侵威武地闪出，猥琐的一把抛沙甩出去，立时就把两个乱跑的玩家给致盲了。屏幕一片黑的二位也不知自己什么处境，只是数着技能冷却，狂按攻击，狂搓技能。片刻后，失明效果解除，一人茫然地发现世界已经是一片灰白，他倒在地上朝天仰望着，他的身边是刚刚和他一起瞎了眼的兄弟。君莫笑的剑锋正从他的颈边抹过，喷出的东西似乎是鲜血，可是在死人的世界里，连鲜血都是灰色的。那兄弟也倒下了，只是一个失明，他们两人就都倒下了。30级的流氓致盲导致的失明效果相信不会多过6秒，而他们却连这不到6秒都没有撑过去。他们不知道对方在这期间对他们进行了什么样的配合攻击，只能在系统记录的日记中查到，击杀他们的是君莫笑。这个本来是他们以为要面对的最可怕的对手，在其他人抢眼的发挥中，却让他们不小心把这人给忽略掉了。君莫笑一直在，君莫笑才是最强。当反应过来这回事的时候，两人已经倒在了空之林。君莫笑在继续战斗，当他施展着战矛的时候，他的霸道似乎并不比那个女战斗法师要少，而他忽然转变成其他武器的时候，却又立刻可以展示出另一样的风格。众人凌乱地败退着，那个剑客刘牧的声音却还在喋喋不休地在他们耳边回荡。 哎呀，不尽全力啊，散人的风格你可没有充分发挥啊，总是在用战矛，你以为你是战斗法师啊？有必要吗？ 叶修笑说。君莫笑的战矛刺出一抖，一个圆武棍又是摔死了一名玩家。 你可要输了啊。什么？我已经杀了11个了。我靠我靠，这个还在计算吗？ 王少天大叫。先前是有以杀人多少决胜负的说法，站着站着，黄少天却是忘了这回事了。这一算下来，自己才杀了9人，先前大家进度都是一样的，2人的差距就是在这大混战开始后甩落的。